那个刚刚答应当标本那位同学，这来过来一下。就是刚有同学下课的时候来讲说，他小时候还算很幸福，有爸爸保护他，心事都可以跟爸爸讲，然后都有睡饱。然后呢，这位同学他的见证就是说，当他能够睡得很饱的这个童年啊，就是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矮小瘦小的小孩。可你看现在多高？你几公分？170。你懂吗？就是说小孩子绝不是一棉大一寸，是睡饱就不长了。这样听得懂吗？就是睡得饱的小孩子气足了，反而他不长，但是到青春期就会长了。所以这是就是所谓的先苦后乐的人生啊，也不苦了，对不对？就是前一段时间睡得很好，吃就是随便挑小小孩，就长得那么小小瘦瘦的，但是只要他精神跟情绪是好的，是正面的，那这样就可以了。就因为大概我看过的小孩子的成长过程大概都是这样，就是小时候能够睡饱，能够没有压力，那小时候就瘦瘦的小小的，那一旦有压力了，就比如说像我小时候啊，我父母离婚之后我就变成一个肥猪，就变得很大坨了。那位同学说他爸爸过世以后没有爸爸保护他，他妈妈很凶恶啊，然后他就瘦了，就胖了30公斤。对，所以就是大概是这样的故事情节啊，所以小孩胖不见得是好，胖的话是有压力的，暴饮暴食变成肥胖的小孩子常常是有压力的问题。好，莹莹，我们上课好不好？ 好，你已经在上课 了。好，哦，已经上了啊。好，那我跟同学讲一下那个转骨汤的汤法。好，因为小孩子在发育的那个时候，已经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啊，如果你要让他整个人的那个身体的发展比较完成的话，像环绍丹这种哦，补强老人家内分泌的方子，反而在青春期的时候你挂进去，它就会变成比较好长，就它的各个内分泌都会比较平衡，比较充足。但是呢，我今天要说的是转骨汤啊。那转骨汤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汤法跟结构，那我觉得用环绍丹结构是蛮安全的。那这个地方丁助教抄的是那个做丸剂的比例，但是我们做转骨汤的话要把它炖到鸡汤里面去，然后吃鸡喝汤这样子。所以呢，这些药啊你都可以用很少量，就熟地黄只要2钱，山药1钱半，你懂吧？就是都全部都是，就是一小点，这样全部都抓，也就这么一包，有一大包，对不对？你就把它放到那个布的那个卤包里面啊，然后拿去炖鸡汤。那这个是基本盘的结构啊，里面的药都还不错，但是要做转骨汤这样还是不够的啊，所以我等一下再跟你讲怎么加味。那这个环绍丹，因为我说，因为你那个药材这个才抓什么2钱啊，什么抓小小量嘛，对不对？所以就去好一点的药局抓，就熟地黄抓最好的，什么药都是要抓最好的，就是不要贪便宜。而且同学，我忘记讲一件事啊，就是说所谓的城乡落差的问题，就是我们台湾地区啊的中药行，其实并不是乡下地方的中药行比较便宜，因为中药行是要有物流，那个药草药什么才不会坏掉，所以是越市中心的中药行，有的时候价位反而更公道，就是同样一包药啊。你在我们忠孝东路3-4段这地方抓300块的，你在淡水或者是汐止那种地方抓，可能就要抓到400多块。所以并不是乡下地方药比较便宜，所以如果大家来这个台北车站附近上课的话，其实在市中心抓药有时候反而比较便宜。那这个环绍丹结构啊，我先说，然后呢，炖转骨汤的炖法哈是要去跟卖鸡的那个摊子混熟，因为呢你会需要跟他商量把那个你要用的鸡调来。我们炖转骨汤需要用的鸡哈，是才刚刚会叫的小公鸡，所以是比较小只比较嫩的那一种。而且要炖补药的鸡最好是要活体的，就是冷冻的也不好。所以这个东西你必须跟菜摊去混熟一点才能够熬到。 那如果能够凹到纯种的乌骨鸡当然是更好了，但是我们台湾的乌骨鸡其实基本上都是混种的了。那乌骨鸡的才刚会叫的小公鸡，然后要去五尖，因为我们要补进去的药要把那个末梢切掉，就翅膀尖端啊什么脚趾尖端那些什么头尖端都再去掉，就是身体的各个尖端都剁掉，那个不要入汤。然后呢这个材料包跟鸡炖在一起，那小火慢炖或者是电锅哈，加一杯水跳起来，再加一杯水跳起来，再加一杯水，那跳四杯水吧，这样子也可以。然后呢一个人哈，一个小孩对不对，就叫他单吃那个，你们家人不要跟他分哈，就是叫他吃就吃。而且这个转骨汤的方子呢是越接近冬至前后吃越好，因为那个时候人的气血比较往内收，比较能够补进去。所以就是天气也不要抓冬至，就是天气越冷越好，就寒流来的那个时候啊什么的就可以吃一吃。那基本上如果你不让他，如果这个小孩刚好不是那种乱会破坏药性的小孩哦，就是比如说真的是那种每天 狂吃叉冰的那种小孩的话，那其实一年吃到三锅也还可以了。因为转骨汤这种东西哦，人的发育期其实并不是青春期结束就结束，因为我有看到过都已经快要35岁了吃转骨汤还能再长高的人，所以我就觉得可以，这个东西可以吃到30几岁的。那所以但是这样的一个方剂其实还没有到达一个完整的转骨汤结构。怎么讲呢？因为很多的小孩之所以不能长高的理由是因为他有内伤，就是从小的那段童年时代的一些跌打损伤哦，他如果身体里面有一些旧的淤血的话，他那个地方营养就到不了，他哪个地方营养到不了，你也全身也不能只长别的地方，那地方不长啊，对不对？所以干脆全身都不长了，所以要加那个化内伤的药。那加那化内伤的药呢，比较常用的是三棱跟鹅竹。那三棱你放三钱好了啊，鹅竹放三钱，但是三棱跟鹅竹呢，这种化瘀的药，它真的是比较凶的，所以其实人吃了之后会变得比较虚。那这些补药全部加起来，要打三钱的三棱鹅竹还是有困难的。所以三棱鹅竹我们基本上的，如果你买得到非常好的黄芪的话，基本上就是三钱三棱跟三钱鹅竹，你一定要至少搭配6钱的好黄芪。如果你觉得你买的黄芪不知道够不够好，那就再加倍没关系。所以就是总重量一定黄芪要更多就对了，就是不要把它吃虚掉。所以这个结构挂进去，当然我们台湾还有那个什么一些草头药常常用来炖转骨汤，什么羊奶脯啊什么东西有的没有的，那种东西你爱挂不挂没关系，因为大结构对了就可以了。 是羊奶脯还是 牛奶脯啊？对不对？然后这些挂了之后呢，我觉得让整个活血化瘀的效果、哦、跟这些补药的营养的吸收都能够加强的，还有一个好东西可以挂，就是你可以还放你那个药包里面还可以放半个两米杯甚至更多的红曲，中药行都有卖啊。红曲可以放半杯甚至一杯，但放到一杯会有一点苦苦臭臭的味道了，所以半杯大概也可以了，反正细血长流嘛。所以这样子的结构基本上做转骨汤就已经相当完美了。因为啊，环少丹的胜负在药材好坏，就是你如果在外面乱买一包转骨汤，它如果刚好不是用好药材的话，其实力道是发不出来的。但是如果你自己去药房抓药，抓好一点的药材的话，那效果基本上是还蛮可以保证的。所以这样一个基本盘我觉得是 OK 的，反正一个冬天三锅嘛。但是如果你的小孩是一个往往会破功的小孩，就三天两头啊又什么感冒啊又怎么样，对不对？就是有其他的问题哦。对了，讲到有其他问题，像我们上堂课讲到那个滞留鼻水，对不对？就很多人的流鼻水根本是挂在《伤寒论》里面的重大汤证下面的， 就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根本就是肾气丸的体质，就肾气丸症的体质，那他的鼻子过敏就是要吃肾气丸才会好，他刚好是真武汤的体质，是真武汤才会好，就是那个挂大主症框的那另外算，好不好？我们也不能单说一个鼻子而已。那这个方子啊，是单独给那个小孩一个人吃一锅，一个冬天要给他吃三锅的。那还有一个方法是可以全家一起吃，然后如果那个小孩子每个礼拜都有吃到一点那个东西的话，就特别好长。是什么呢？就是你炖肉汤的时候啊，加一点制过的甜漆，有人叫三漆，有人叫甜漆，你知道这个东西吗？有人完全不晓得什么的，对不对？简单来讲是云南白药的原料。那云南白药的原料，你知道这种伤药，对不对？就是又能够让人长肉，又能够活血化瘀，对不对？又能够化淤血，又能够止血。那田七它是药性是比较补的，就是化瘀药通常都把人弄伤，对不对？但是田七却是很补的。所以那这个东西最近已经蛮贵的了，现在如果你在大陆的淘宝网要买田七的话，它是像鲍鱼一样蒜头的。你知道鲍鱼就是一斤几坨，对不对？就是越大颗的鲍鱼就一斤的头数比较少嘛。那田七也是要买大一点的，因为台湾的那个中药铺哈，他卖给你田七的时候，有时候那老板哦，就买那种很小粒的田七，然后把它全部都打碎，然后卖给你就卖碎渣子。然后因为田七真的不太便宜，所以他能赚钱就那种方法赚。但是如果你要确保它比较有效的话，你要自己去买整坨的。那我的建议是买的头数是一斤18头或者更大的。植物一坨一坨的植物的根，一斤18头的或者更大，因为更大坨的就可能一斤16头或者一斤15头嘛，对不对？你家真的家财万贯买一斤12头的，反正越大头的越贵嘛啊。那大概一斤18头以上的就蛮好了。那买来之后，因为你要炖头买了，那就是买一斤它就刚好18坨东西，对不对？那你买回家以后呢，你把它用榔头捶碎。把它用榔头捶碎啊，然后捶碎了之后呢，你要热一锅，我想用沙拉油、大豆油是可以的啊，热一锅沙拉油，把它全部都放下去，像炸咸酥鸡一样，炸成微微的脆脆的状态，然后把它捞起来，这样子用自己在家用油制过的这个田七。那可能这个油制过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教我的人 我相信他的做法的意义是在于说，你制过之后他其实在炖肉汤的时候那个药性比较会出来，所以你就可以把那个田七炸好了之后就装在一个罐子里面保存。然后呢，你家里面就记得3天2天你随便炖什么排骨汤、牛肉汤啊，或者是什么鸡汤都可以，你就记得放一把这个炸过的田七渣丢下去，然后你们家全家人，因为这全家吃全家补，对不对？又活血通血管又补气血，就很好的东西。那你们全家的话呢，就可以这个汤炖了之后，每天家里面家常之间常常喝到这个田七炖的肉汤。那这样子的话，它基本上你冬天的3个转骨汤加上这一年之中动不动这种田七帮它活血补气，这样子持续下去的做，只是一个食疗而已，那通常那个小孩子长得就会还蛮大了。那大人吃的话也没什么坏处，就是大只有好处而已。那你说炸过田七的那个油哈、啊，不要丢掉啊！那个田七既然是云南白药原料，那个油就超级好的跌打损伤药啊！你哪里磕到、碰到、碰破啊，什么刮伤、火伤，你全部可以用啊！就你家里面多了一罐液体的云南白药，对不对？所以就没有什么浪费的，你大不了油用少一点，把药性浓缩一点，这样子。那所以就这个伤科药，那你如果那个油哈，因为它本身那个化瘀啊，然后长肉的效果就很好了。如果你要治烫伤的话，你把那个油哈，再泡一些那种比较治火伤的药，比如说泡那个油，你把它放在一个瓶子里面啊，然后你放进一些甘草生的甘草片，然后放一些生的黄柏，哦，治火伤我们还放什么？当归、黄柏、黄连， 还有 蓝，还有玄参。还有什么？ 青黛， 青黛，青黛整个油就是变成深蓝色，像墨水一样啊。 后下，后下。 不 不过反正就是把青带了，如果你要连烫伤都医的话，就黄柏、黄连、玄参，你各几钱，看你油多油少啦。就你知道，就像那种那么外国人用香草泡橄榄油那样子，对不对？就泡的，然后把那个这样子的话，这些凉药进去以后，你炸过东西的那个火气就会被吸干净了，就又可以当伤药，又可以当那个烫伤的药。那这样子就家里面多一瓶，这样子一个药油啊，其实比你在外面买的那种很贵很贵的药油都好用啊。所以就自己家里面，反正已经买了那么贵的田七了嘛，对，剩余价值尽量利用。所以这是我觉得以这个转骨汤法来讲的话，这个做法上是比较完善的。就是你觉得每个冬天吃那三锅是不是有点太单薄了？但是你日常生活这样一直帮他推的话，那就会比较顺一点。好，那我们可以回来讲正课了哈。不是我你啊，应该是你们责怪我，对不起。那接下来我跟你讲，回到正课，我要陷入精神上的低潮了，因为接下来那个桂枝加芍药汤哦，哎，不对，我桂枝加桂汤还没有完全讲完哦，先不要陷入低潮。其实桂枝加桂汤也是低潮，因为刚刚得过奔豚人只有我跟谁举手，对不对？所以听起来已经很低潮了。那这个地方哈，在我这个地方之所以选奔豚条纹，是因为张仲景的那个《伤寒论》里面啊，七支82条到90条呢，都是在讲那个错误的烧针法的问题。那我就觉得趁这个机会，就把这些条文赶快把它念过一遍啊。这个所谓的火逆条文呢，我用最快的方法把故事赶快讲完就好了。就是人感冒的时候啊，好，对不起，七至八十二条先不讲没关系，因为这个大家这本书念熟以后再来说。然后83条呢，他讲说如果人得太阳病啊，中风的话，像桂枝汤症，人根本就没有要发冷的，对不对？可是呢，那个时代还有人会用火劫发汗，就是用把这个人烤火，甚至有比较凶狠的发汗法哈，是在地上烧那个桃树的叶子之类的东西，然后把它扑灭了之后，那个热热的地把人放上去烤。那用这样的方法，就是或者是就是用加热的方法逼他发汗，就会害这个人气血脱位。那气血脱位的状态，我们以后教那个龙骨牡蛎剂的时候会再讲。但是总而言之，就是这个人，不然的话就是比如说会有的时候会口鼻流血，有的时候会小便不利，有的时候会焦躁不安，然后有的时候是非常容易受到惊吓。总而言之，就是或者是胡言乱语了。总而言之，这些条目就是在讲说，如果在不应该用热加热法发汗的时候用了这些方法，但是我们现在今天还好吧，因为我们今天大家已经不流行这一套了，对不对？所以就是说现在谁一般我们要担心的是这个人下面谁一发烧就送去打点滴，怕内陷，对不对？就现在是怕内陷比较多，怕火逆比较少，所以这条文知道就好了。就张仲景那个时候是很批判这样的做法，就是没有用药在里面把这个邪气逼出来，光是在外面随便加热其实对这个人不一定好的。所以这些是火逆的问题。那讲到第90条这个桂枝加桂汤的条文呢，它就是说烧针令其汗，针触背寒和起而赤者必发奔豚，就是那个时代，我说那个时代的针灸的针本来就已经偏粗了，然后还要把那个针烤成烫的，然后刺进去让它发汗。那烫的针入到身体有多么不舒服，这不用我来跟你讲吧，对不对？你皮肤表面被什么东西烫一下都不得了，那个烫针这样刺进去，所以那个病人，光是忍受那个痛苦的当下就已经人都错乱掉了。所以就因为受到太大的身心创伤，所以呢他就说什么插针，因为那个古代的针孔又很大，所以这样针一拔出来，那个针孔又会着凉，然后就缩起来，变成一坨红红的鼓起来的东西。那他就说，于是呢，这个人的这个气血就错乱了。那我们以病机学来讲，就是他的肾阳，因为这样过度的刺激跟痛苦，造成他的肾阳忽然洗掉了，然后他的身体的 阳气就不能治这个水气，然后这水气就往上乱冲，这个时候就用桂枝加桂汤。那张仲景那个时代呢，就是把桂枝汤里面的桂枝从三两加到五两。可是呢，我一开始在跟同学介绍桂枝这味药的时候，就说张仲景那个时代的桂枝，因为是整个桂树枝这样子切下去，所以药性是相当偏向今天的肉桂的。可是我们今天的桂枝是那个桂枝尖，那桂枝尖不太有肉桂的药性了，所以张仲景在那个时代的那个桂枝加到五两，它就是要有浓厚的肉桂的药性来入下焦，入至少是入到命门，然后来镇压这个水邪。但是我们今天因为肉桂不够好，所以桂枝不够强哦，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像民国初年的那个余无言啊，也是一个经方派还蛮有名的中医，他就建议说直接用肉桂算了，就是买那个上好的肉桂粉哈，大概半钱一钱就好，那你煮一碗桂枝汤，然后去冲服这个肉桂粉。那当然好的肉桂粉我们是一次一天的喝的量，你都不一定不让它超过两钱的哦，因为好肉桂超过两钱会烧坏人的肾，就是它因为它的那个热力太专注凝聚到命门去了，所以会把肾烧坏，所以就好肉桂但是少量的。那这样子的一个汤法哦，它的临床的使用呢，一个是症状吻合之恶逆、头痛、精神官能症等等，就是说啊，在西医的病名里面称之为歇斯底里的那个症状，在中医的辨证系统里面呢，有两个汤症是比较对得上的。其实最代表性的歇斯底里的汤症是甘麦大枣汤症，因为那个跟女人的那个情志方面的创伤是比较直接有关的。那勉强也被带到歇斯底里呢，这个桂枝加桂汤也是其中之一啦。那当然这个东西你也可以说是因为歇斯底里这个字，它本身的字根就是子宫这个字，就是西方医学说歇斯底里是人的女人的子宫里面有气往上冲造成的，就是歇斯底里的原意是子宫气。那当然渐渐我们后来也发现说，原来子宫气是因为性生活不美满之类的问题，但是这个所谓的子宫气的这样一个意识上面的感觉，那奔豚病不是就有东西从肚子往上面冲吗？所以在那个发作的时候，有的时候厉害的时候，那个人会觉得哽到，然后可是他本人觉得哽到，然后觉得说不对劲不对劲，可是他周遭的人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了，因为这没有客观的迹象的，是本人的主观的感觉的。所以可能因为这个理由，所以他后来也被这个症状也被归类到西医学的歇斯底里去。所以呢简单来讲就是说，如果那个气往上冲梗到梗到的感觉是存在的，那如果它刚好在你身上是伴随着打嗝，或者伴随着头痛，或者伴随着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只有你本人有感觉，别人你送到医院去扫描也会说你一点问题都没有，对不对？所以是不是人家就会叫你去看精神科了，对不对？所以这种非常主观性的这样的一种身体感出现的时候，那可能是用这个汤是蛮有效的。当然这个奔豚汤啊、苓桂枣甘汤啊，它是症状有一点不一样，我上次也讲过苓桂枣甘汤是还没有过肚脐的，那伴随着腹部绞痛的是用奔豚汤。那么另外就是说，因为桂枝加桂汤它的整个结构啊，把那个桂的浓度提高了，所以自然而然它的药性就比较往下压，对不对？所以本来是均匀的走全身一圈的桂枝汤，你一旦加了桂之后啊，它的药性反而是比较往下面压下去。那比较往下走的桂枝汤有什么用呢？那么其实在这件事情上面啊，我之前讲到桂枝的药性可能也没有很强烈，也没有很强调，就是说像我们中国人在用经方很严谨的经方派的思考，就会认为说如果一个人在气在上冲的时候，其实用桂是可以把那个气降下去的，就是桂让人的呼吸比较深，对不对？因为它那个桂它的那个味道比较浓的药，它到底它的药性是比较往下走的，并不是一般后代的中医学者啊，以为说因为是树枝是往外往上伸展的，所以桂枝的药性就是这样子往上喷的， 其实不是，在金方派的临床，就是桂枝的药性是往下压的部分比往上喷的多，因为它是味道浓的属，不是味道淡的属，所以是往下压的药性比较强的。所以一个桂枝加桂汤啊，它的结构上会让，如果你把它当桂枝汤用的话，就我们治奔豚当然用桂枝加桂汤来压它了，但是如果你把它当做单纯的桂枝汤来使用的话，它就会变成哦，这个人的桂枝汤症，如果是关系到下半身的，你就用桂枝加桂汤。比如说我曾经有一次脚趾头痛，好像是脚的小趾那边还怎么样，这个痛有点像发痛风，一踩到地就觉得刺痛一下，那我就觉得说哎，那个小趾的那里刚好是足太阳膀胱经走过的地方，那我想要把药性引到那边去顺一顺，那我就科学中药的那个桂枝汤再加一点肉桂，就随便桂枝加桂汤就这样吃一口，这样吃着完了，那就一吃哎，脚趾头就不痛了。所以你就知道、哦、原来它 整个作用在膀胱经上面的这个桂枝汤的药性，你加了桂枝它比较往下走，那当然桂枝汤的它整个运化的过程，那刚好下不去的东西还有什么，他说饭后倦怠或出汗，就是你如果吃了饭之后你就会觉得人特别的累，或者吃完饭就一阵大汗，当然这个吃完饭一阵大汗这件事情，如果你看黄帝内经的话是完全另外一个解释，但是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你的气血好像要往下吸纳的那个能力好像弱掉一点了，那这个时候你用桂枝加桂汤去顺一顺它，那个胜算还蛮高的，因为你吃它一次哦，没有效也吃不伤你，那有效的话你就赚到这样子。所以大概往这个方向去想，这个汤的药性哎，比桂枝汤更往下面多走一些些，从这个角度去想的话，那临床的变化其实是大家可以自己发明的了。但是讲这个话也是讲的有点心虚，因为到底这是一个冷门汤。然后接下来那个桂枝加芍药跟桂枝加芍药大黄汤，那是太阴篇的开头方，可是呢老实说啊，这个汤也是有一点在今日的金方临床呢是偏冷门的方子。那如果你要看关于这个汤比较多的临床案例的话，你要去图书馆或者是书店里面找日本医生的医案。我觉得同学学到这里自己看医案是可以的，就是作者是史树道明或者是大冢进阶的，他们的金方医案很容易读。我们这个教室地理位置好啊，那边就是大方书店自源书店嘛，对不对？就那边大家都会还有一些。我为什么不说一定是谁？因为台湾在翻译的时候有挂错名字，就是有大冢进阶的书，书名打史书道明，史书道明的书，书名打大冢进阶，所以谁的书不要紧。那而且因为这个书现在正在慢慢绝版中，所以你随便买到一本两本就算你赚到啊，因为他们的书内容大同小异，所以看到多几个故事都是好的。那他们的临床医案里面讲到这个汤呢，就比我们中国人的医案要多一点。那如果是我们中国人的医案哦，其实这个汤哇超冷门。那我这边拿那个今天的时间啊，我看来得及讲大黄吗？可以，我先说一下大黄的药性哈。其实大黄的药性有什么好啰嗦的，就泻药嘛，对不对？但是呢大黄的泻啊，我在这边要稍微说一下，因为在张仲景的方剂里面，在治疗阳明病的非常燥热型的便秘会用到大黄，对不对？那个非常燥热型的便秘的阳明病，你用了那个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味承气汤等等那种有大黄的方剂啊，哎，等一下，调味承气有没有大黄啊？也有，好像也有。芒硝哦，他们的差别是只是后破那些，大黄是都有的。然后泻下去之后，这个人就会不再发那么可怕的高烧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面对到一个在临床的反馈，让我们的感觉可能就会让我们有一种感觉是说，大黄是一个很寒的药，因为黄字辈的药都很寒，对不对？什么黄芩、黄连、黄柏，对不对？所以好像这个大黄的这个黄是不是也是很寒呢？但是老实说啊，相对于那种黄连黄，其实黄芩也不算很寒，黄芩的寒是普通级的，黄连比黄芩寒，黄柏又比黄连寒。可是呢 那种很寒的药啊，它的寒度对不对？基本上是跟苦度成正比的，就是黄芩不太苦，黄连比黄芩苦很多，然后黄柏又比黄连苦很多，对不对？所以什么吃到吃黄连什么有苦说不出，是不是哑巴吃黄连？其实这个很多中医都在驳斥这句话，他说你说吃黄连苦，那你吃黄柏看看，对不对？因为黄柏那一小片还在嘴巴里面，那个苦的感觉比黄连可怕多了。那在中医的那种五行学里面讲啊，就说泻火又苦的药又黄的药，像你看黄芩、黄连、黄柏都是又黄又苦，对不对？那他们呢，因为黄这个颜色金木水火土，红黄蓝白黑，对不对？就是说黄这个颜色是对应土的颜色，那以五行相生来讲的话，火生土嘛，对不对？所以黄这个颜色就是火的死亡，就是火到最后变成黄色，就火死掉以后变成土，会变黄色，就中医的五行是这样转的。所以又黄又苦，苦是火的味道嘛，对不对？五行里面苦味是属火，就是又黄又苦的药就注定可以让那个火死掉了。可是大黄是又黄又不苦的药啊，所以大黄的药性基本上并不在于它的泄热，它是，我觉得大黄的药性它是在搭配芒硝制的药通用的时候，它把那个大便冲下来以后，你的热是透过这个冲刷肠胃，把那个病邪从肠胃里面排出去，因此你不发高烧。但是大黄本身的寒的程度真的是不能够跟那些真正又黄又苦的药相提并论的，就是大黄你本身要说它的寒度哦，不见得有比黄芩更寒，就是黄芩的寒其实已经是淡淡然的了，所以大黄比黄芩更加不苦。但是因为大黄会让你泻，对不对？那拉的那么乱七八糟，你会觉得它好寒，因为你平常吃了冷东西可能会拉肚子嘛，是不是？所以会觉得它好像很寒，但是并不是，它主要是提供那个湿润的像冲水一样的那种冲刷力，所以它主要提供的是那个比较润的冲刷力。因为你不能说泻就是寒，因为比大黄泻的更凶的还有个巴豆啊，那巴豆这个药的热度是附子的200倍啊，就是你用200倍的附子能够造出来的热度，就一点点巴豆就可以达做到了。所以大黄的寒性我觉得是因为它的泻的这个能力最被高估了。那我们临床上面啊用大黄的时候呢，大概最主轴的有两个点，一个是肚子大便干在里面，你需要用放水去冲那个大便下来的时候，你会用大黄，这是一定的。那但是大黄的那个临床的使用量这件事情就变成非常的暧昧，因为我记得啊，我从前有听过那个不要当兵的人用大黄来逃兵成功过的故事，就是他那个去当兵啊，他就偷偷夹带一包那个生大黄磨成的粉，然后他每次喝什么东西就弄一点在水里，然后就喝了之后就原因不明的不停的拉肚子，然后那个军医啊给他检查，怎么检查都不知道他为什么拉肚子，怎么医也医不好，因为他不断吃大黄，然后就吃到后来之后把他验退了。那他验退之后也是生龙活虎一个人，也没有被大黄拉死，所以大概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我要说的是，比如说像我这种哦，平常就是几乎不碰辣的东西的人，就一点点大黄就会让我拉得很凶很凶。可是呢，如果这个人他平常肠胃是已经被训练得很强硬的肠胃，就是那种三天两头都可以吃麻辣锅吃得很过瘾，就那种简单来讲就是从前我们大陆上面中医在开要开大黄的时候就会问，哎，先生请问您府上哪里啊，如果是听到是四川或者湖南的就加3倍，就是这个样子的。那当然你要大黄不那么凶，用酒洗过也是可以的，就酒用酒泡过再烘干的大黄就没有那么泻。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张仲景真的要煮泻药的时候啊，其实不能煮太久，因为大黄那种泻下的力道煮到超过30分钟之后就是越滚越没力，就它在久煮的时候它那个泻下的成分会被分解掉，所以真的要大泻它的时候大黄不超过20分钟为主啊。但是主要就是大黄提供那种很凉爽的冲击力，这个药性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冲击力的话 而且我之所以提出这个点，说大黄不是那么寒的意思，是因为大黄在经方的使用里面是非常可以搭配附子的，就是大黄没有办法破坏附子的药性，这样你听得懂吧？因为像我们，我有个同学，有一个朋友，我一个学姐夫啊，他血压高，我告诉他可以喝真武汤，他喝真武汤啊，结果他喝喝喝，有一天吃了 一口搓冰就中风了，就一口搓冰就让真武汤整个爆炸了。所以就是说附子的药性是那么脆弱的哦，所以你会就连吃不要一口了，他是下午吃一碗搓冰晚上中风的。但是你就知道附子的药性是很脆弱，像我们这些用惯了真武汤的助教，你都可以很清楚告诉我真武汤有多脆弱吧，对不对？丁宇轩，你那个时候真武汤什么，你要靠高血压逃当兵，然后要取消真武汤帮你降血压的效力，你是多少东西可以解把真武汤几个月份都解掉？600cc 的柳橙汁就几个月份真武汤都解掉了，血压就超高了。就这样，真武就你说附子是很脆弱的哦，可是大黄跟附子同用的时候不会解掉附子的药性哦，所以你就知道大黄其实不是真的很寒的东西。而要讲这个东西，是因为张仲景有个方叫大黄附子细辛汤。那个汤法在近代中医非常重要，就是说当一个人在肾衰竭的时候，他必须要靠附子强肾，对不对？可是在附子去补强他的肾的那个当下哦，他身体里面其实已经有太多的尿毒的东西代谢不掉了，他还没有补好他的肾，那个人已经被毒死了。那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大黄附子同用，让它不停的拉，让它那个代谢不掉的那些毒素从肠道出去。那如果你不是用大黄附子同用的汤法的话，你就要用大黄煮水，然后不断的给那个病人灌肠，直接从肠道灌进去让它拉，才能保住那个肾，不然的话那个尿毒症状会恶化。所以这是近代中医临床必然要用的最后救肾的最后一招，就是大黄附子同用。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在这个药法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大黄没有办法解掉附子的药性，反而还能够帮助附子排毒呢。所以以寒热的向度来讲，就有些药真的很寒会打架，但是有些时候是不会打的。其实甚至哦，像是黄芩、黄连、黄柏这种三黄药跟附子也是不打架的，因为张仲景有附子泻心汤，有乌梅丸，都是这些寒热药混在一起用，各自都还有效。所以这些有些情况会打架，有些情况不打架。那我觉得什么喝冰果汁，什么吃搓冰会解附子，我想附子是真的特别怕水吧，可能是那种冷水类的东西比较对附子的破坏力反而大，那个寒药对附子的破坏力反而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所以这个排毒这件事情，他说这个啊，因为它的效果有一句话是推陈治新，对不对？所以这个排毒这件事情来讲，大黄是蛮重要的药物。当然各位同学，你们如果要排毒当然不需要用大黄了，是不是？各位同学，如果你们要排毒的话怎么排？哎，今天大家都在讲排毒，哎，请问同学，在你们的尝试范围里面知道的排毒法是什么？啊？你们，哎，对不起，我对这社会也不是很熟悉哦。你们不告诉我，我也不知道了。现在一般人怎么排毒？就现在不是说什么要排毒吗？人要排毒，现在怎么排？断食。哦，对，断食是有效。绿豆汤是解毒的，也有效。只是绿豆汤不必如此，就是说，因为那个绿豆发酵变成那个绿豆黄啊，比绿豆黄有效太多倍了。那个臭臭的绿豆做的豆豉。所以你随便去那个好一点的中药店说绿豆黄给我一点点，其实很贵哦，但是你只要一天吃好像剪下来的指甲的一片那么多就够了，就米粒大就够了，一天米粒大的绿豆黄就很排毒。当然我原来是想说想要讲更豪华的排毒法，就是更豪华的排毒法，就是因为人的解毒要靠肝嘛，对不对？你让那个肝多动两下事情就解决了，那 要用补的方法把肝补到会多动两下的话，用什么方法？一条鳗鱼，然后加二两山药，或者是买新鲜山药，然后再加手可以抓一把的芡实，然后下去煮一个山药鳗鱼芡实汤，然后就把鳗鱼肉跟汤跟芡实跟山药全部都吃掉，吐个骨头就好了。 那这个就很排毒。 这个季节吃， 我觉得很刚好，因为这季节夏天大家都累累的嘛，吃鳗鱼不是很好吗？精神会变好呢。那鳗鱼在哪里买？最近鳗鱼贵的要死哦，所以我说很奢华的排毒法。但是我记得像滨江市场那个卖鱼的那个店哈，它那个都有个水槽，里面什么鱼都有。你跟他讲要鲶鱼，他就抓出鲶鱼给你；要拿鳗鱼，抓出鳗鱼给你，对不对？啊？但一个月一次够了。这样子嘛，你吃了之后有没有精神变好嘛？有精神变好就好，很补啊，也很排毒啊。可以可以，就适当调味，你爱怎么调味就怎么调味。不要做麻辣的就好了。 就是鳗鱼剁一块块下去煮就可以。 对啊，你不剁整条也可以啊，剁也可以，都是一样啊。就我没有听说鳗鱼剁了之后药性会怎么样。对，就这样子。不，鳗鱼刺很多，像莹莹的话吃了就叫苦连连。莹莹最讨厌鱼刺。 鱼刺很多啊。 吃那个山药芡实，另外煮，然后去吃那鳗鱼饭的。 你难倒我了，你难倒我了。 买一个鳗鱼饭回来， 就因为那个中国的古时候那个方子啊，就说什么把山药芡实把鳗鱼煮到烂，这样就吃这样的。那我不知道鳗鱼饭算不算够烂。 那可不可以只喝汤？那个鳗鱼不要吃，因为就不要吃 的吃。 不行。 我觉得鳗鱼那么好的肉哦，你不吃哦，很浪费耶。就它的肉有那么多种好的营养在里面，就是超级补身的食品哎。 新鲜的山药才二两。 哦，没有，二两是说干的，你新鲜的就整根整根切下去了。 那个量多量 其实没有那么考究。 那个鳗鱼是海鳗吗？ 哦，河鳗，等一下吧，就是海鳗是扁扁的带状的，对不对？不是那种，是那个圆圆的，就是日本人做鳗鱼饭那个，就是。在海里面是幼虫，然后爬到河里去的那种圆圆的，就像很大条的鳝鱼的那种鳗鱼。就是海鳗的话是那个扁扁的嘛，那不是海鳗，不是。啊？可以啊，就调味你们就尽管。原来那个方子是说那个调味你自己随意的。那这个。所以啊，我就觉得排毒来讲的话，其实吃这种超美味的这种大餐也是可以排毒的啊，不用跟自己过不去。那这个那大黄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药性，就是大黄是中药里面非常重要的活血药。就是大黄它不只是让人拉肚子，它的冲刷的能力同时会作用在血管里面。所以中医里面非常多重要的活血方剂、化瘀的方剂，一定要拿大黄当做最主轴的力量。就大黄的那个冲淤血的力量够了，其他的药效才能够发挥的。所以像化瘀的大黄蛰虫丸，对不对？那名字就是大黄开头的。那还有很多张仲景他大化瘀血的药都有大黄，所以那个冲刷力的话是，老实说，大黄如果你身体里面真的有严重的大块的淤血的话，你甚至有可能吃大黄不怎么拉肚子，就他会去找淤血，就是那大黄就好比说，如果是中国人的伤科哈，就如果有人从高处坠落，或者从马上摔下来又被马踩一脚，那种马上身体里面大量的淤血啊，就是要什么东西？林志玲吗？什么？ 从马上摔下来。 哦哦，那中国人的方法就是那时候就要立刻一把大黄煮水喝下去，把那个立刻产生的大量淤血一瞬间就把它打掉拉掉。那这样他就不会有那个内伤，这样缠绵好几个月都不好。好，这是治疗大的立即的内伤一定要用的方法。 那个人他现在是重伤的状态，你 就灌啊。 哦，就 是对啊，就是因为那个淤血哈，你如果那种大量产生的淤血，如果你不立刻用大黄把它化掉的话，他等到他。你在医院里面住了两个礼拜，他里面已经开始硬掉了哦，那个人体质就坏了。那之后大黄蛰虫丸就是要吃半年了。 半年够？ 半年够吗？有时候还不够呢。当然，这个以比较粗糙的讲，跌打损伤的，同学说。 果是皮表的那种凹陷哈，大黄不会有很明显的改善，他的那个去淤血的感觉哈，是那个病人本人的那种胸口腹部梗痛到都不能呼吸的那个感觉会散掉。哦哦，你说的这个故事情节刚好是另外一卦，你刚好是另外一卦。你记不记得我有一次过去上课的时候，我曾经有骂过一件事，就是说很多人上火就吃什么黄连，对不对？可是黄连是很燥的药，越吃的话人体越燥，对不对？因为黄连，因为三黄类的东西都会破坏人的红血球。那人在上火的时候，就是已经红血球不够的时候了。那你再破坏红血球，就是越破坏那个火降下去，然后它反弹之后会更凶狠。就是红血球不够，人在缺氧的时候会上火。那但是三黄类会破坏红血球，所以降火这件事情，如果是血虚型的火气，一定是从当归开始吃起，就是黄芪跟当归的姜当归补血汤，要抢救红血球的补药才能下那个火，就是不是吃那种破坏红血球的药。那当然我不是说你一定吃错啊，我不是要说这件事，我只是要说黄连黄柏都是非常燥的药，所以跟大黄同用的时候啊，反而大黄不会很明显的有拉肚子的感觉，因为等于说黄连黄柏是很强力的止泻药，它们本身是会对消灭的，这样子，就大黄很润肠，可是黄连黄柏是止泻药。然后，哎，请说。糟糕，我这句话是不是讲偏了？大家都觉得自己有淤血了？不，我觉得不见得，因为哦，大黄的那个打淤血哦，它是不能打老淤血的。我刚刚讲的故事的重点是在于，那是只有刚发生的新淤血才能用大黄这样直接打，就是隐藏在身体组织内部的老淤血是要用大黄正虫丸那种像舔棒棒糖一样慢慢舔掉的。请说。那我是觉得拔罐拔出来的淤血哈是脏东西，不是你不是那个大黄蔗虫丸在处理的那一种淤血。就到那个就拔罐的时候是这样子，就是它在拔的那个当下，你身体有脏东西，它会尽可能的透过血把它推出来，所以那是因为有不干净的东西才会把那个血淤成那个样子。那血本身还算是无辜的。那但是刚刚同学讲到说三黄同用反而不太拉这件事情，那是因为另外两黄非常燥的关系。好，那是另外一个逻辑之下的。那当然我还是要强调，就是说可能这一段的五运六气，对不对？大家特别容易肝火旺胆火旺，但是肝火旺胆火旺我说了，有那种退肝胆火的什么加味逍遥散啊、茵陈蒿啊，对不对？就是有对的路的药，就是三黄结构不是退肝胆火的，所以这个不见得是一定要这样吃啊。就是上火就吃下火药这件事情本身在逻辑上就是很危险的，这个就是说太多变因要考量啊。就是当归补血汤讲了之后，同学一定要把它，为什么当归补血汤卖，对不对？还有一些人的火是阴阳分裂造成的，他要把阴阳连回来才会降那个火，还有的火是他根本就是里面太寒，所以把热气都隔聚上来，对不对？那其实是寒底的火，所以像理中汤正常的会发口疮的哦，就是所以这些都是要个别个别去讨论的。那我今天条文都来不及讲，我大黄最后两，因为下课时间到了啊，就大黄的使用呢，我想，要提醒同学，就是说因为颖颖有一个朋友，他是常年的有那个便秘的问题，所以他就很喜欢跟颖颖啊要一点那个含有大黄类的科学中药之类的去吃，是不是这样子？那 那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是不是正确？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可以存疑的。当然，人家也是嫌麻烦，他不想调体质，所以就觉得大黄能够让他大便能够动就好了。可是， 而且很微妙的是，他已经是吃任何的排泄药，强力都没有效，只有大黄可以保证他吃一点点，一个礼拜只要吃一点点，他。而且不会脚痛，他隔天就会上厕所，他很爱这个感觉。 哦，就是说，你说他的朋友是一个礼拜吃一点点大黄就可以有上厕所，然后也不用吃多，也不会痛。那不吃多不会痛，我觉得他那个朋友的状况我可以放他过关，嗯，因为他基本上听起来不是有吃伤的样子。但是呢，我觉得我们把这件事情要再推后很多很多步的话，就是说，这个人为什么会变成肠子不会动呢？对不对？那这个就有背后一定有他自己的虚损，那这个又是一个大灾问了，对不对？因为路数太多了。那像我们如果已经带过的药的话，比如说中医有一个大概大概的观念哈，就是这个大概的观念，同学不要立刻就听了就拿去操作，因为有太多变因哈。就是中医的大约的观念是，小孩子的便秘用生白术。就是白术如果是用生的，它能够煮出很多能够让肠子变润的成分，所以小孩的便秘用生白术，而且用量很大，即使小孩子一放就二两三两哦，煮汤。然后女人的便秘呢，用当归芍药这种东西，就是说怕你是血虚所以便秘了。那老人的便秘呢，用肉苁蓉，这是补肾阳啊，然后又能够润肠的药。因为有的时候人呢，如果是气虚阳虚，就老人家的便秘哦，其实他的肾阳不够，所以他的肠子都不太会动了，所以要用补肾阳的润药。像附子是补肾阳的燥药，对不对？这是补肾阳的润药，就这样的整片整片的，其实都不用煮汤哦，就肉苁蓉你切片哦，就当口香糖嚼吧。好。哦，肉苁蓉炖羊肉那个是比较对，也可以的，对，肉苁蓉羊肉粥什么都可以。但就是有的话，就我跟你讲，肉苁蓉其实如果你买的是不差的肉苁蓉哦，你要试探一下药性，其实不危险的。就是比如说你如果是觉得自己是气虚阳虚型的便秘哦，因为我如果是补肾药，那个人刚好有便秘的话，我的那个肾气丸里面就会加肉苁蓉。就是你肉苁蓉，你就随便去中药行，好一点中药行啊，抓个几片，然后你就当口香糖，每天晚上嚼一片，这样就好了。嚼一嚼，渣渣吐掉或吞掉都没关系。那如果你发现，哎，肠子有一点咕噜会动了，哎，大便好像动得了，你就知道你是肾阳虚的那种便秘。那当然，这种刚刚我讲的当归芍药的血虚型的便秘的人也很多。那我觉得近这个年头，我觉得最要死的就是阳虚型的便秘的人非常的多。就是他没有能量的，那没有能量的那种便秘，他还拼命吃那种冷泻的药。当然大黄其实不是很冷啦，大黄我常常都可以放它过关了。而且因为大黄不跟那些补阳的药冲突，就是你放很多补阳的药，什么附子啊，什么补气啊，补血的药放很多，你猜你连大黄药性不会受重伤的，所以大黄我常常可以放它过关。但是以固根本来讲的话，是要从体质上找原因。那我今天是真的来不及讲什么便秘的话题了哦，最好你们就是有空的话举手讲一些便秘的故事给我听，就是让我听到是什么样的故事情节，我比较能够猜得到要怎么开药，好不好？哦，对不起，因为下课时间到了，所以这个问题可能只得保留，而且你刚刚讲的问题，我不小心觉得会不会又进入了问诊的世界了，就是会变成会拖到一两个钟头不能走人的状态。好，那我们就你的问题，我想看要什么方法问，我什么方法答比较好。说，如果你真的要解决，就递单子，好不好？对对。难说。 因为老女人的便秘啊，有的时候是情绪压抑到肝脏已经没有疏泄机能了，那要疏肝，要把肝脉，有没有结硬块，要疏肝。